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281章下。我冇去理会中宫呢啲咁古怪嘅笑容，打开个手电筒，顺住佢手指嘅方向行过去。呢个地方有好多嘅碎石头，可能呢就喺山上边剥落落嚟嘅，啲人踩落去凹凸不平，石头嘅间隙之间长住好似半个人咁高嘅杂草。而家就系正值夏末秋初，嗰啲草尖上边呢就泛住晒黄色。喺夜色中就只听见有啲虫叫，偶尔仲有几声嘅雀叫添，显得就有啲萧杀。我就系咁行咗约莫三十几步，心谂呢个距离大概都差唔多啦啩。但系点解冇见到萧静嘅影嘅？黑暗当中，我叫咗几声佢个名，四周围都冇人应我。喺呢个时候，草丛间突然间啊游出一只嘢出嚟，我定眼一睇。是一隻肥嘟嘟足足有手指咁粗嘅虫，佢嘅颜色呢就竹黄色嘅，喺个石头上边就拱下拱下，喺咁半夜三更咁一睇到几鬼核突啊，觉得心諗呢啲虫点会生到咁肥嘅，就係、是、好似放大版嘅鱼虫一样。我即刻就准备兜路行呢，但係睇咗几下猛然又觉得唔妥啊，呢啲唔係普通嘅虫，是尸虫，人体腐烂咗之后滋生出嚟嘅虫，呢啲同埋嗰啲驱虫嘅长度差唔多，不过比起一般嚟讲更加肥大。睇住呢啲虫咁嘅体态，应该就已经系生咗好几日嘅老虫嚟噶啦。我心里边啊打咗个突，心谂唔通呢度附近有尸体？尸虫呢就唔系话只有人嘅尸体腐烂咗先有嘅。动物尸体腐烂咗亦都会有。一般嚟讲，如果真係有啲咩腐烂嘅尸体，周围就必定会有好浓烈嘅尸臭味㗎嘛。我而家企喺呢度，我出力咁索咗几啖，但係冇咩味喎。就係喺我觉得奇怪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喺前边冇几远嘅地方传来都丙嘣一声，好似係有啲咩跌落水咁嘅声音。我记得呢个山石后边呢係一汪贯通嘅活水嚟嘅。唔通有啲咩跌咗落水？我不由得就向水源个方向行过去啦。冇行几步，嗰一汪清浅嘅活水就喺我面前啦。朦胧嘅月光底下，见到水入边有一个披住长发嘅人喺度戏水。虽然佢系背对住我，但系呢个时候嗰、那个玲珑嘅曲线，亦都唔使估就知道系边个啦，系萧静。我皱咗一皱眉头，心諗而家又唔係话夏天，呢度荒山野岭啲水应该已经好冻嘅，而且咁大半夜唔瞓觉嚟呢度冲凉亦都唔啱啊，佢白天咪冲过嘅咩？点解而家唔怕冻亲咩？喺呢个地方冻亲病咗就唔係一件好事啊。以前同萧静拍拖嘅时候，我哋两个就已经咩过㗎啦。咁啊，而家咧亦都唔系话觉得好尴尬嘅，即系点讲咧？身正不怕影邪啊嘛！我啊啱啱想擘开嘴叫阿萧静啊快啲上岸啦，唔好冻亲啊咁。点知我的话都未讲出口，萧静啊做咗个令我十分奇怪嘅举动，佢咧就将自己上半身啊浸咗入水入边，忽然之间好似俾啲咩嘢向下一扯咁，成个人就扑咗入水入边，但系啊一啲动静都冇发出嚟。我一惊，我觉得弊啦！而家晚黑出嚟冲冻水凉，本来咧就有啲唔妥噶啦。而家点解仲捐埋入水入边嘅？我即刻就抢步过去，几下就到咗水边。呢啲水就好清嘅，喺灯光嘅照射当中可以直视到底。喺水入边见到一个全身赤裸嘅人趴喺个水底度，背脊就对住天，面就向住下边嗰啲鹅卵石。佢嗰一头染成咗酒红色嘅长发，就喺个水流嗰度咁浮浮沉沉。哇！呢个情景唔好讲啦，真係有啲诡异喎。我惊叫一声讲萧静，跟住我就揽入水入边，就准备将佢捞起上嚟㗎啦。喺呢个时候 水底下边嘅萧静好似回应我咁，忽然之间啊拧个头过嚟，一拧转头嗰一瞬间，我啊呆住咗啦，因为睇到嘅嗰个唔系萧静块面，系一张惨白惨白陌生嘅女人面，而一块面呢就好似搽咗啲白霜咁啊，一对眼睛啊翻转咗白眼，而嗰对黑色嘅瞳孔呢几乎啊只有绿豆咁细粒。但系开口嘅系萧静嘅声音，佢讲： 你点解嚟咗嘅？俾你发现咗添。 佢嗰把声音好似破风箱咁，亦都好似个喉咙烂住兜唔到啲气咁，讲话断断续续。我已经成个惊呆咗，甚至怀疑自己系咪喺度发紧梦啊！大半夜见到自己嘅前女友突然间变到咁嘅鬼样。任由边个都顶唔顺啦！再谂到以前我曾经同佢锡过嘴，一时之间我吓到连话都讲唔出嚟。好在呢，我个胆系比一般人大啊！强烈嘅恐惧袭过嚟之后，眼见到水里边嘅女鬼就向我走过嚟咯，我呢亦都顾唔得去谂萧静究竟点解而家会变成啊女鬼咁啊！不过而家手头上边亦都冇武器。我话乜都唔讲，拧头就走。我拧头嘅一瞬间，突然觉得身后边一阵腐烂嘅风啊吹咗过嚟，嗰阵味啊臭到令人作呕。未等我拧个头过嚟，一股大力就从后边就将我拱低，我成块面就埋咗喺地上。而家只觉得我裸露喺外边嘅皮肤，俾一啲湿立立嘅嘢黐到实。拧转头一睇，系嗰一啲湿立立嘅红头发。我只觉得而家身后边一阵嗰啲阴寒之气系咁焗过嚟，哇！我两只脚都冻到系咁震，亦都唔敢再睇，猛咁喺度挣扎啦。奈何身后边嗰样嘢好大力嘅，嗰一把破风箱咁嘅声音又喺我耳边度讲起啦。 你发现咗我嘅秘密，对唔住啦，我要。 我唔知道佢话要做乜嘢，因为佢嘅话根本上未讲完，我就只觉得我嘅后颈一凉，直接成个人嘅大脑嘣一声，瞬间我就失去咗意识。黑暗当中，我只觉得呼吸困难，好似就快要窒息咁啊！唔通我就系咁被焗死？我挣扎住吸入空气，过咗阵间，我眼睛一擘大，一束刺眼嘅阳光就射入咗我眼中，阳光、山洞，仲有喺旁边捻住我嘅鼻嘅豆腐，佢而家突然间就松开手，笑骑骑咁讲： 做咩啊？发咩梦啊？点解叫极都唔醒噶？我只能够嚟一招 啊！发梦？唔通我系发梦？我觉得自己嘅意识系有啲恍惚，睇咗睇周围，专睡佢哋各自各都喺度做紧自己嘅嘢。而家已经是天光大白，手表显示呢阵时已经是早上的10点钟。在一边的顾大美女就已经准备好食的嘢。我的目光一扫，我问：咦，萧静呢？豆腐老了老的嘴，示意在个石洞外边冇几远的地方。 在那边化紧妆啊。 话音刚落，萧静就行过嚟。虽然呢，佢又着住阔大嗰啲户外服，但系精致嘅妆容就系好靓，一见到我个眼睛啊即刻笑成咗月牙咁，然之后就问： 点啊，圆圆，我靓唔靓啊？ 我原先啊想同萧静拉开距离嘅，但系呢阵时我个脑里边全部都系自己俾个女鬼扑到嗰个情景，心神啊有啲恍惚，下意识就咁讲：靓啊！萧静啊笑咗笑，指指自己嘅红唇讲： 哎呀，草莓味嚟嘅，削一个啊！ 一边讲一边得意咁睇住冇几远喺度正架住篝火煮紧蘑菇汤嘅顾文文。我俾佢咁一搞，飘忽嘅神智咁先回过神嚟。我下意识咁闻咗闻，鼻尖闻到嘅就系啲化妆品特有嘅香味。而家呢个眼前人啊活灵活现，边度有啲咩女鬼啊？唔通我真係发梦？咁我点解会发呢啲咁古怪嘅梦呢？唔知道点解我竟然突然间諗起咗揭安算命嘅时候讲嘅话，萧静应该喺2个月之前就死咗㗎。我心里面打咗个突， 又想翻起琴晚见到嘅老师虫，只系觉得个太阳穴啊，卜卜卜咁喺度跳住，唉，瞓咗一晚，精神诶唔见得有几好，反而而家就好似好疲累添。呢个时候，顾文敏啊嗌大家过去食饭，成个过程我都唔喺状态之中。我一味喺心里面提醒自己，唉，唔好再去谂嗰咁嘅梦啊。不过个大脑根本上就唔受我控制，一次又一次咁回忆起嗰个好似真实发生过嘅场景。揭安嘅伤势经过咗两日嘅休养呢，就已经好咗好多啦，亦都已经可以活动。于是我哋决定呢，食完饭就启程。喺收拾装备嘅过程当中，我啊将个中公啊叫咗过嚟，我问你有冇叫我起身嚟守夜啊？中公听到之后，神色古怪咁睇到我一眼，讲：你守上半夜，我守下半夜噶嘛？我一听就懵啦，心谂当时守夜嘅时候唔系安排我守下半夜嘅咩？唔通我嘅记忆出咗问题？我不由得就讲：我琴晚有冇去过搵萧静啊？中公一听我咁问，佢就笑啦，佢不屈言笑嘅面露出咗一丝嘅尴尬。佢讲：你琴晚黑有冇去偷偷搵佢？我唔知喎。跟住佢就讲：陈兄弟，注意节制啊！好啦，唉，行啦。讲完之后，大家就孭上行囊，喺揭安带领之下，向住成个环形山靠东边嘅方位行去。据说呢，爷爷佢哋就系喺呢个地方留下咗盗洞。由于盗洞开得好大，所以到而家仲系有痕迹嘅。或者可能琴晚嘅梦，今日我真系好难面对萧静啦，总系觉得呢就有一种奇怪嘅感觉。豆腐睇出有啲唔妥，佢又压低把声问我出咗咩事啦。不过呢件事情亦都唔系话两言三语就可以讲得清嘅。我睇咗一睇一直喺度缠住我嘅萧静，我同阿豆腐讲：唉，谂办法引开佢，我有啲事要做啊。豆腐睇一睇我凝重嘅神情，佢知道啊出咗啲事啦。于是佢不动声色咁俾咗个 OK 手势我。佢正经起上嚟呢，就应该几靠得住嘅。紧接住佢就行到去萧静嘅旁边，拍一拍佢个膊头讲：嗨，靓女。萧静睇咗佢一眼，挑一挑就眼角露出一丝嘅轻蔑，佢就讲： 做咩呀？唔好喐手喐脚，离我远一啲。 豆腐啊，堆出一个酒粒，佢就讲：哎呀，我啊就系想提醒下你啊，你嗰个海绵垫啊未垫好，一边大一边细。萧静一听到，立即耷低个头睇一睇啦，知道自己俾阿豆腐玩啊，即刻激到咧要去揼下豆腐。豆腐一边跑一边匿，冇几耐佢就将阿萧静引开咗。唉，我差啲又是俾自己啲口水逐死啊！点都估唔到呢咁嘅衰豆腐呢諗埋晒啲咁嘅阴湿嘢，但係而家都唔係教训佢嘅时候。趁住萧静而家冇黐上嚟，我嗱嗱声行到去揭安嘅旁边，我讲：你上次喺算命时候同我哋讲嘅嘢係真定係假㗎？揭安一听算命两个字，即刻就变成咗一副好似神棍咁嘅嘴面，高深莫测咁讲：呢个是祖上传落嚟嘅本事，冇花冇假。我听到佢口气咁大，我忍唔住好笑啦。我讲：咁你有冇算出你自己今次出师不利，俾我哋擒住咗啊？ 喺每个人嘅心入边，都有向往同埋奢望，不过。一旦人心被欲望所占据，虚荣、贪婪同埋物欲就会好似毒蛇咁啃噬你嘅心灵。呢个故事系由一段神奇嘅遇险所引发，前世今生嘅奇幻历程，都只系为咗打开一个远古嘅传说所带嚟嘅一个千古谜团。但系所有嘅恩怨情仇，都只不过是一场幽梦，而家所拥有的情感才是最为亲切和真实，你又有没有珍惜过呢？